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是圣三一主日，我们等一下会照着教会悠久的传统一起承认亚他那修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的前一半是详细承认唯一的真神是谁，他又是一又是三，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个奥秘，但上帝在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这样，因此我们就照样承认相信。亚他那修信经的下一半反而是详细只有谈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耶稣基督是谁，他又是上帝又是人。这也是个奥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子就是这样，我们也照样相信承认。我们今天的圣福音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都是围绕着亚他那修信经的第二部分，圣子耶稣基督。这段经文就问并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第53节，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直接地问耶稣说，你将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在这整段经文里，耶稣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也非常清楚耶稣的答案是什么。那么耶稣他说他是谁呢？这段一开始犹太人说耶稣是鬼或者邪灵附着的，但是耶稣在第49节就回应说，我不是被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这就是父上帝。之后在第54节耶稣继续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所以从耶稣在这里的话，他在说他是谁呢？就是与父上帝有亲切的关系的。耶稣认识他的父，犹太人反而不认识他，并且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些犹太人不认识圣父，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不相信圣子耶稣。这个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快要说，他与父原为一，还有在第14章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时候第55节，犹太人好像还不太了解耶稣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上帝。但是在第58节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讲这句话就很清楚在说，我是上帝。第一，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只有上帝才符合这个。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比1000多年之前的亚伯拉罕更早存在，只有上帝能是这样。 但是除了说他比亚伯拉罕更早，耶稣也说他耶稣也说那时候就有了我。原文希腊文是 ego eimi， 那简单来说 ego eimi 就是上帝自己的名字耶和华的希腊文翻译。耶稣这样自己用这名字，就是在很清楚说我是上帝。因此接下第五十九节，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这就是因为耶稣说他是上帝。犹太人认为耶稣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因此他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在这段经文，耶稣很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你将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将自己当作上帝。犹太人呢，他们很清楚不同意，他们将耶稣当作什么人呢？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邪灵所附身的，他们不把耶稣与父连接在一起的，他们反而把耶稣与撒旦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绝对不接受耶稣是上帝，因此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好，这样耶稣很清楚回答这个问题，犹太人也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在我常常教的马丁路德小问答课程里，作业本就问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我很喜欢这个问题。那么大部分的时候，学生会给一些很好类似这样的答案，他是上帝，或者他是真神真人，都完全正确，也可以说是很好的答案。如果这些答案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做个比较的话，这些答案也非常符合耶稣自己所说的，他就是上帝。犹太人完全否认，不相信，不接受耶稣是上帝。但是这样的答案，耶稣是上帝，是够吗？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说，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邪灵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邪灵也知道耶稣是上帝，是基督了，甚至可以说邪灵比当时的犹太人还要好。但是邪灵他们跟那些犹太人还是不会，他们一样不会得救。邪灵是缺少什么呢？若回到小问答的课程，课本标准答案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真神完全人，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邪灵绝对不会这样承认。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神真人，因此也怕死了。但是你知道耶稣是真神真人，并知道相信他已经透过他的受死复活拯救了你，他是你的救主，感谢主。因为圣灵透过上帝的道使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情况比犹太人与邪灵好太多了。不过还是值得我们再次被提醒，这100%都是上帝的恩典。在第一条诫，真神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这里就提到我们要信靠上帝。 我们基督徒的确都是信靠他，耶稣就是我们所信靠的救主。但是我们罪人常常还是有别的神，我们敬畏、亲爱、信靠其他的神。首先，我们会敬畏别人过于敬畏上帝，我们怕别人怎么想我们，过于怕上帝怎么想我们。比如说，当我们应该为耶稣做见证，或为上帝的真理，包括上帝的道德伦理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说，我们不想要与别人有冲突，我们也不要别人不喜欢我们，甚至逼迫我们。这就是敬畏别人过于敬畏上帝。我们也应该亲爱上帝过于一切的。我们如果真的亲爱上帝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想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常常与他有对话。当然，这个就是指着读经祷告。但是我们爱很多其他的事情过于爱跟上帝有沟通。你最喜欢花时间做什么呢？那就是你最爱的。现在剩下信靠，我们所信靠的东西就会给我们安全感。什么时候你觉得最有安全呢？当你身体很健康呢？或者当你银行很多钱呢？或者你身体有疾病，你银行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你是上帝的儿女啊，因着耶稣的缘故，你的罪蒙赦免，你有永生，哇，好安全啊。我们应该信靠上帝过于信靠健康的身体，过于信靠金钱。我们是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呢？常常甚至每天没有。但是当我们回答那耶稣是谁的问题，说他是我的救主的时候，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耶稣拯救我这一位常常甚至每天没有敬畏、亲爱上帝过于一切的我这一位的人。我如果会完整地遵守第一条诫的话，我就不需要耶稣当作我的救主。今天是圣三一主日，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圣三一的三个位格都一起合作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首先，圣父差遣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圣父的旨意就是要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罪人遵守他的律法，包括第一条诫，并代替我们罪人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圣子耶稣也完整地遵守了圣父的旨意。在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的经文里，耶稣说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他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的日子就是当圣子成为人，耶稣并救赎我们，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这日子。但是耶稣还说亚伯拉罕也看见这日子就快乐。那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看见耶稣的日子呢？我想最准确的答案可能就是当上帝终于照着他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就是指耶稣，会使万国得到祝福。但是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还不能有后裔，包括耶稣。 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笑，喜笑。的确，当亚伯拉罕看见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快乐地笑出来，因为他看见以撒后裔耶稣的日子。但是大概十几年左右后，亚伯拉罕是再次地看见耶稣的日子。什么时候呢？创世纪第22章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看见那只公羊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快乐起来了。是的，耶稣就是代替我们罪人的上帝的羔羊，他是除去我们的罪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四次提到荣耀。耶稣说他不求自己的荣耀，荣耀他的乃是他的父。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正要去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他向他的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当耶稣上帝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上帝就是在荣耀耶稣，耶稣也就是在荣耀他的父。圣父与圣子的荣耀就是在于他们拯救你，他们多么爱你。但是圣灵他也一定要参与咯，因为圣灵也爱你。那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借着上帝的道，借着洗礼，使你相信圣父所差遣的圣子2000年前为你那样所做的。是的，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一定也要有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确合作为了拯救你啊。因为三位一体的工作，耶稣是你的救主，并且你有耶稣当作你的救主，这是蛮不错的。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学到耶稣就是上帝，他比亚伯拉罕还要早，他就是从永远一直到永远掌管万有的真神，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去，你好安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